在心上，沿途多保重，再会知己并不久长，望新郎不要多悲哀，总要幸福去求财，不老花 早天下起公团。